夜秋风阵阵凉，一场白露一场霜。月下梧桐憔悴了脸，影子映上背影墙。毡房里的蝉声，它低了调门儿。再饮几杯桂花酒，似是非最爱销魂。葡萄架下玩具间，谁唱嫦娥自飞仙？一半一眼山有缘，为你广播半耳边。 八七点六， 来了您的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。 里边敲字，跟我来来了，这是四位。给这儿蓄水，这是囊定，这是天管啊。薄凉糖瓜子烟卷嘞，面包点心，看包嘞，看包嘞，当天的戏单。 要喝啥？我在这儿呢。嗨，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。 我、说半天了，您到底是干嘛的？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。 谁呀？你说谁这是？谁呀？ 季彤和大鹏啊。 我倒霉，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。 别挨骂了。 晚上好，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，我是季彤。在接下来的时间里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上一回正听到西安侯陷害谭望，买通了西安府的知府，派人前去捉拿。这拿人的差事落在了两位班头大眼刘和快马张的身上，他们在一起商量着如何去捉拿人犯。那么两个人最后究竟商量出了一个什么样的办法呢？咱们呀接着往下听。 这两位班头啊，一个叫瞪眼刘，一个叫快马张。这瞪眼刘怎么意思？姓刘，天生俩大眼睛，他不瞪的时候啊，这眼睛就合山合山的，这人看就害怕。他的一着急一瞪，这俩大眼的格外的吓人。他办案之时啊，他一瞪眼，这个罪犯还真害怕，也算无往而不利。他让人呢组织人马要奔谢家山逮谭望去，快马张给拦了。快马张的姓张啊，老是马快班头了，老班头了，落一外号叫快马张。说刘班头，您等等，您找这么些人干嘛？逮谭望干嘛？叫这么多人呢？马快状三班全动，还得通知谢家滩武训官员调动人马支援啊。对呀，谭望是剑客，我听说的能耐大了，人少了闹不住他呀，人多了也闹不了啊。你知这谢家滩他手底下多少人吗？大小船只200来艘，手下的渔户500-700人，还别说这些人都练过，就没练过这500-700人，以为咱们也出不了谢家滩呢。逮谭望可不那么容易，连面都见不着。哟，这谭望这么厉害呢，那怎么逮呀？这么办得了，我先派人打听打听。我听说他西安府里边有家，他要没在谢家滩，在西安府就好办了。派人把他的府一围，就咱俩人去，可别带家伙，最多带条小链，拿面子愣拘，把他给拘到衙门。堂上见了太爷张治中了，跟咱就没关系了。行吗？行不行也得这么办。你琢磨琢磨，西安侯侯府丢珠子了，愣告诉人家谭老剑客偷的。头一人不是偷东西的人，人称剑客能随便偷东西吗？另外我听说人谭家那珠子在人家里好几十年了，人是传家宝。西安侯满座拢共加一块儿坐了几年西安呢，他不行，不可能是他的珠子。 那他愣说咱怎么办？所以说嘛，咱明知人家谭旺被屈含冤，到那儿拿面子居，哎，人老头让咱拿面子居住了，跟着到了府台了，到了衙门，只要一上堂，咱不就算交差原令了吗？哦，得，听你的，瞧我眼色行事。哎，咱还有一句话，您说，您到那儿可千万别瞪眼，到别地儿瞪眼管用，到谭家您可别瞪眼，您这一瞪眼非悬了不成。好，他得把你眼珠子给抠下一个来。这谭旺这老头这么厉害，好感情，我听说那武艺棒极了。别瞪眼，您眯缝着点眼就得了。我没那么办过案，那您来一回吧，别惹祸，行了。俩人好，铁齿单刀都没敢带，暗含着把快班传齐了，围着谭家小胡同这么一围，万一拿人要拿刺了毛，这是行话，您可盯着点，盯着点，不是进去拿谭旺，把我们俩救出来就行。在外边筛锣喊人，你知道吧？哎，我们俩进去，没敢带家伙，太爷签票也没敢亮。塞起来就带一条小链，也没敢亮，拴在腰上。俩人恭恭敬敬垂着袖子拍门，谭家哪位回事？谭家一出来一瞧，嚯，府里的二位班头。那说谭家人怎么认的？您琢磨琢磨，谢家滩五七百余行，短不了打架，尤其碰上金龙川银龙川的人，就许发生械斗，衙门口哪年也得来个十趟八趟的，专门谭家有上衙门口了事的人，跟衙门里的这班头常来常往认识。嚯，二位头怎么那么闲在？上我们这儿干嘛来了？好，看看老爷子。老爷子在家吗？老爷子在家，您就说呀。这个府里边，啊，张头、刘头、二位头。拜望拜望他，看他来了。哦，谭家人一瞧，看人有这么看的，空手。你这到五月节地里铺包粽子也是好的。啊，硬的桑葚或麦当时，五月节正吃。黑桑葚一铺包，白桑葚一铺包，带瓣山樱桃一铺包，是不是？马上紧跟着信儿就下来。弄两筐杏儿也是好的，空着手，这个大概是有事儿，什么事儿也问不出来。等着，等着，都没说往二门里边让让，这谭家好家伙，谢家滩多大势派，拿府里俩班子根本没当回事。老爷子真在家呢，正喝水。家人进来回禀老爷子，就府里来两位头，谁呀？一瞪眼刘也一个快马张，我们认得他们。干嘛来了？不知道，也没准儿是不是咱们家里头谁又打架了，是怎么着要办谁啊？不敢动，先过来找您商量商量。叫他们进来吧。呵，这是办案，拿人来了。都没说出去，那二位也没敢说实话，没敢说办案，愣说是拜望老爷子。老爷子二位班头就给叫进来了，叫到后头，不过略微的站起来往外迎了迎，俩人还得抢步上前。哎呦，老爷子，我们哥俩给您这请安了。不客气不客气不客气，来吧来吧来吧，给倒水。倒水没说沏茶，给二位头沏茶，二位还得客气客气，别别，不可不可，这茶来了也不能喝，端茶送客那是礼节，没说沏茶，给二位头倒水，量杯开，来两碗往那一搁，那也不敢喝。二位头一瞧，好，这老爷子派头可不小，老爷子有点事儿跟您商量商量啊，说吧。他是这么着，太爷呀，请您上府里边问点事。太爷的请柬呢？在腰里头不敢亮啊， 太爷下的火签呢，拿人呢，这要一亮，非当时急了不行，这一急了我们俩有性命之忧啊。这张头就没敢原因，您再挑瞪眼流韩玉桥，你怎么不得劲儿啊？你睁开眼跟我说话。不敢睁眼。你睁眼怕什么的？我这眼太大，怕睁眼您不乐意啊。你睁眼有什么不乐意？你闭眼我也没有什么不乐意啊。睁眼我瞧瞧。那我可睁眼了，一瞪这俩眼，嚯，谭爷一瞧还真吓一跳，这人天生眼就大，再一瞪俩大眼睛，这脸没码了，净剩俩大眼了。刘头，你有什么话要说吗？谭爷，他这是这么着，他府里的太爷请您去，您也知道我们哥们当小差似的，太爷说请您我们不敢不来。哎，但凡呢要是不要紧的事情我们替您遮遮盖盖就过去了，一定是有紧要的事情，故而呢您老人家呢心疼我们，您也是疼儿疼女的人，您呢就跟我们辛苦一趟，到府台见太爷呢，把这点事儿说清楚了可就回来了。这事儿啊，去上后边拿100两银子，当差的下去拿100两银子，俩元宝50两一个拖过来了。老爷子，好吧，老头都没动拖银子这盘，直接让手下人过去，听差的过去往过一递，拿过去拿过去，给二位头带着，瓜子不保持人心，二位头带上吧，常上我这串门来就得了。啊，您琢磨老爷子久在余杭跟衙门打官司就这个，甭管谁来到这儿给钱拿钱，你给我办去就完了。这二位头一瞧真不少给啊，俩大元宝一人50两，没敢接。老爷子呀，您平常没少疼我们，哪回来也没空着手，是我们跟您要，您敢说是有求必应，我没少花您的钱，今儿这钱呐我们还真不敢花不敢要啊。怎么今儿这钱烫手？不是，他是这么回事，他不知道谁呀上衙门把您给告下来了。太爷呢现在下签票了，让我们哥俩呢上家来提您到案，可有一解，您老爷子这岁数能办什么啊违法乱纪的事情吗？不能够。我们哥俩一琢磨，这一定是有误会，故而我们一个人没带，太爷的签票不错在身上带着，进门不敢在您老爷子面前亮，钱呢我们也不敢领，这要搁平常小事您给多少我们拿多少，替您就全办了，今儿这事儿恐怕还真应付不过去，无外乎就是您辛苦辛苦啊，您跟着到那儿一趟就得了。什么事啊？太爷没说什么？太爷没告诉我们哥俩？好，钱照样带着跟你们俩去就是，可是有一节我得问问，咱们有交情没有？有交情啊，有交情就是了，有交情未曾我去之前呢，你们哥俩给我露露底，让我知道知道呢我什么案由，甭管谁把我告下来，多大的事我谭旺盯着，盯得住盯不住你甭管，反正是我盯着就是了。那你们告诉我一实底呢，我好有个准备，堂上见太爷也有个应对之法，我得想想词儿啊。可要是没交情，那你就甭跟我说实话，到堂上也是这句话，还是我盯着，多大的罪名姓谭的我顶， 那么要是不告诉我实话的话，我要就这条老命死在里头了，那也就罢了，我被正国法了吗？我要不死，大概谭旺的底细二位头也知道，下话咱们不必细谈了吧。我还是闭眼得了。快马章一瞧刘头，您别说话了，老爷子您可别生气，您可别着急，他这么着，他是这个，哎，你们都回避回避回避回避，二位头要说了实话，有买放之嫌呢，这屋子不能有闲人呢。谭爷一摆手，家里人全都退出去，就剩二位头了。快马章站起来往前一探身，老爷子也不知道哪臭嘎嘣去了得的，愣上牙把您告起来了。什么事呢？嗨，就说这个西安侯啊，府里边丢了这么一颗珠子，也不谁嘴闲的，就说您家里也有那么一颗珠子。哎，您还别说，就您家有珠子这事儿啊，我们在西安府住这么多年都听说过，听说可是听说过，咱谁也没瞧见，怎么会是他们家那颗呢？可是西安侯的势力大，一纸诉状的就告到我们府里来了。这府台老大人您也知道，他捐班出身，任门不懂，他哪会断案呢？我们哥们在他手底下受那气就甭提了，愣下千票要拿您，您说这不是混蛋加三级吗？可他呢，上知下派，官大一级压死人，大帽子下来，我们哥俩顶也得顶，不顶也得顶，扛也得扛，不扛也得扛，没法子，硬着头皮上您老人家这儿来了。该说的也说的，不该说的我们也说了，为一颗珠子，您说他能把您怎么着？慢说，不是您的，也不是您拿的，这就是一场误会，两句话就说开了，就是您老爷子拿的。您老爷子一瞪眼，愣说不给。西安府还有惹得起您老的吗？无外乎您就是疼候我们，别让我们哥俩为难就是了，多多少少您避点屈，您跟我们辛苦一趟。老爷子一听，光棍不斗势力，是有权有势的人一旦知道谁有点什么好玩意儿，千方百计他得讹了去，要不拿钱买，拿钱砸。我要说不给，就得动势力。可这个事情真得说闭门家中做，祸从天上来，好边的怎么打起我这颗珠子的主意了？西安侯你就愣说要，我也是双手奉送，可你拿势力压我，这可有点不对。你拢共当西安侯当几年？这颗珠子在我们家几年？老街旧邻亲戚朋友没有不知道，我少年之时闯荡江湖得这么一颗珠子，自从我归回到家下谢家滩，这颗珠子在我们家好几十年了，没人不知，无人不晓啊，怎么能说是你西安侯的呢？有心不跟他们俩去，俩人把话说到了，真客气，我要再说不去有点为难这二位头，到堂上嘛难免受辱，可这话呀不说明白了可也不行，我倒瞧瞧这个西安府张志忠他混蛋是怎么个混蛋法。好吧，既是如此，走吧。哎呦，老爷子您跟我们去呀。这瞪眼刘啊一伸手就往腰里去，快马章这手还真够快的，一伸手就把他胳膊肘给摁住了。这您干嘛？这瞪眼刘那意思，他跟着去还不拿链子锁他？快马章心里话，你往外一瞪链子，你那眼就算瞎了。老头一瞧他胳膊肘一动，就知他要动手，刚要晃动身形，一看快马章把他摁住了。老头乐了，你干嘛呀？不是，我这痒痒，快快来来来来来，投了走投了走。来到天井当院，快马章那真叫会做人，一回头老爷子我有句话说啊，你说这么着得了， 既然带着签票呢，我呀晃一下，您呢看一眼，哎，咱们把名字对上，这个链子也不用带，跟着到了堂口呢，多少您得避点区，给您赔上点儿。您要这么大岁数呢，真说不去我也有办法，我就说您岁数大病了，派个可靠的家人能说就行，到堂上把这点事儿说清楚了也行，您老人家其实不去也成。你这话抽撤连环口来回说，老头这么一听，你这不是废话吗？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我跟家待着也是待着，闲着也是闲着，堂上走走就走走吧。哎，我上堂上打官司去了，一会儿就回来，你们好好看家就是了。大伙一听，嚯，跟着二位头就打官司去了，什么官司也不知道。两位头投了，出大门，老头跟着，大门以外，两位头一瞧啊，头了走也不合适，后头走也不合适，仿佛押解着老头似的。道上我们也不跟着您，咱各走各的，衙门门口见，您看行不行？谭王一听，呵，会办事，衙门门口见吧。俩人撒腿就跑。道上刘，我说张头啊，怎么着刘头，他不来怎么办？不会拿话埋死了，赶紧回去告诉人，把他附近这事儿全都撤了。瞪眼刘赶紧的去把快班人全撤了。老头溜溜达达心不闲悠，到衙门口一瞧，呵，真给面，快班整体在门口全站着呢，夹道欢迎，挨个过来给老头道谢，谢老爷们，谢老爷们，谈一谈您好，我们二位头还是真不含糊，把您给请到了啊，您救我们全家，救我们全家。老头一瞧，呵，这人情话说到了，我就冲这哥几个也得给面，哎，我哪能为难你们呢？正经朝廷的王法在哪儿？都到了这儿了，咱们就得带上点了。我姓谭的，是大清子民，焉能不遵大清的律法呀？见着太爷，你们不也不好交差吗？别介，老爷们，您先搬房坐那儿喝点水，凉快凉快。我们进去回，您看什么时候回合适，我们什么时候进去回。太爷升堂时候，您再带链子也不迟。哎，别介别介，那多麻烦。你们现在就往里回，干脆还是现在带上的好。这可是您说的，嘎嘣儿，那还不给你带上？嘎嘣儿一锁，谭爷往里这么一拽，谭爷一瞧。差点眼泪下来，你这哪的事儿啊？好明儿跟家坐正喝水，怎么跑这儿带上链子了？一会儿到堂上难免受辱啊。哎，单凡一坐，可没人为难。什么叫茶水点心摆这么一桌子？老头也没心思吃啊。二位头拿签票上堂圆令，一还这签票一消差。太爷一瞧，行啊，好，贺喊唐威，三班衙役列立两厢，插手施礼，说了一声，带他吧。 好了，各位，刚才呢，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由于时间关系，今天就先听到这儿，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好 ，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。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《时间的远方》，陈曦作词，董冬冬作曲，孙楠演唱。 我渴望时间的远方，被一束童年的光照亮，那清晨许下的愿望是回家的芬芳。我怀念旧日的时光，为一棵青春的树徜徉，那午后穿过的小巷是出发的地方。我向往春天的暖阳，随一阵风温柔地荡漾，那梦中拥有的力量是日出的东方。在时间的远方，我看见海

22点整。 北京镇国中西。